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十九集，真与假。屠宰场的地上已经堆满了杂草和落叶，陈默正在车里坐着，突然有人敲打车窗，转头一看，竟然是苏青竹。 你怎么来了？ 万一有什么意外，也好有个照应。 为什么做这种事情，廖永嘉还要你过来？真要是交起火来，子弹可不长眼睛。 你对他的计划很重要，怕你出事。 你带枪了吗？ 带了。 说话间，有几名工人抬着麻袋进到屋里。 你待在这儿别动，我进去看看。 小心点，里面不是什么好人。 不用紧张，有人来了告诉我。 苏青竹说完，从墙边的阴影悄悄摸了过去。他前脚刚走，沉默的表情就变得严肃起来。沉默看向屠宰场角落的饲料袋，快速地拆开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。很快，沉默注意到角落里停着一辆冷藏车，车厢紧锁，车牌号是 78TNS3。 他立刻拍了张照片。与此同时，苏青竹透过窗户缝看见墙上挂着很多猪。突然，屠宰场外响起了车笛声。陈默和苏青竹同时警觉起来，两人碰头，四下寻找躲藏的地方。苏青竹看向旁边最近的一辆冷藏车， 那里 一辆黑色轿车飞快驶入屠宰场。大辉从车上跳了下来。 还剩多少？ 都装好了。 林展雄关上冷藏车门， 从后门走，快。 冷藏车启动，悄悄地从后门开了出去。一名工人开着冷藏车刚驶上高速，坐在后面轿车里的大辉就拨通了报警电话。 喂，我举报一辆正在走私违禁猪肉的车辆，刚过收费站，车牌号是 78TNS3。 大辉挂了电话，拆下手机卡，直接将手机丢出窗外。轿车大灯闪烁了两下，前方的冷藏车继续前进。冷藏车内，陈默拿出手机在车厢里转悠着寻找信号，但信号为零，定位器同样没有信号。苏青竹取下钩子，准备向猪肚子划去。 哎，不能动。 为什么不能动？ 我们是来探查情报的，一拆开他们就会发现痕迹，下次他们就不会这么运毒了。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发现我们？ 此时一个急刹车，车猛然停下。苏青竹和陈默一起警惕地看向车门。 靠边停车，检查。 同志，我车上就是猪肉。 把车门打开。 司机下意识地看了身后小轿车里的大辉一眼，打开了货车车厢，里面只有一头死猪。在大辉的轿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冷藏车，开车的司机也是大辉的手下。大辉的手从轿车车窗伸出，做了一个手势，后面的冷藏车司机明白意思，重新启动，踩下油门，从边检人员身旁缓缓驶过。 请出示一下运输许可证。 没有。 检疫合格证。 也没有。 边检人员撕下本子上的一张纸。 这是罚单，上面有电话，我们将会对你运输的货物没收并销毁，如有异议请与边检防疫中心联系。 车门一关，死猪被装进印有边检防疫标志的货车。司机转身对大辉点了一下头，大辉电话通知司机回去。冷藏车掉头，出风口飘出冷风，苏青竹和陈默挤在一起长出了一口气。货车在防疫站门外停下，大辉的车也停在了不远处。 大辉走下车，拿着干扰器靠近防疫站的大门，对着监控按下了干扰器，监控画面闪烁一下之后就变成了黑屏。大辉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了货车车厢，将手伸进死猪的肚子，掏出了血淋淋的内脏，用刀划开，取出一只毛绒玩具熊。大辉坐回轿车里，将毒品扔给了司机。 里面根本就不是毒品，这次只是个小小的实验，真正的货我会用同样的办法尽快给他送过去，学会了吗？ 司机拆开玩具熊，果然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被冷风吹了这么久，长时间的低温让苏青竹瑟瑟发抖，陈默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披在了苏青竹身上。苏青竹看着捂着身子取暖的陈默，有些不忍。 过来。 我没事，我希望。 让你过来。 没事，真的不用。 苏青竹过意不去，直接向陈默挪了过去，和陈默抱在一起相互取暖。陈默身子一僵，又慢慢的松弛下来。陈默看向苏青竹空缺的无名指，心里升起浓浓的愧疚，抱着苏青竹的手不自觉地用了几分力。靠在陈默怀里的苏青竹第一时间感受到了陈默的动作，这种感觉依稀有些熟悉。苏青竹的身子微微颤抖，有些害怕又有些期待。陈默看着苏青竹空缺的无名指，陷入了沉思。 明天一早我就要回去了。 可是你身上的伤。 洛翔将钻戒拿出来放在桌上。 没事，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个戒指请收下。 你拿回去，我不能收。 洛翔没有强求，收回了钻戒。 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啊？ 我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 啊，那就早点休息。 月下，洛翔在院子里找了一根鱼线，他将鱼线的一头绑在村民的门把手上，拿着线的另一头在月色下渐行渐远。清晨，村民开门发现洛翔已经离开，门把手上绑着根鱼线。村民顺着鱼线来到林中空地，扯动鱼线带出一枚钻戒，下面露出了小男孩的衣角和证件。村民将证件丢到一边，浑身颤抖地徒手刨地，泥土落在证件上。照片的右下角赫然用中泰双语写着小男孩的名字，沉默。华城的地下停车场中，一个黑衣人揣着钢丝朝一辆汽车走去，看到左右无人，从怀里取出一根抹了油的钢丝，小心地从车窗里伸进去，勾住开关。一声轻响，车门打开，黑衣人迅速地坐进车内，然后拿出螺丝刀开始拆解线路箱。手忙脚乱了好一阵子，黑衣人扯出了三根电源线，电源线连接触碰，车子启动，这让黑衣人激动地握住了双拳。此时另一个黑衣人出现在了后座，看着手中的秒表，伸手揭开了头套。 197秒，太慢了， 再拆就接不上了，我爸知道会杀了我的。 还想不想去偷车了？ 当然啊，要不然怎么会找你？ 那就必须在一分钟内搞定一切，而且每一步都不容有失，只有反复练习 才会在实战中万无一失。 好吧，那就再试试。 来吧。 哎，等会儿，能不能先把这身衣服换了？ 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的，必须穿着，这是心理素质的保障。 啊，那开始吧。 张新瑶下车，阿泰锁好了车门。 哎，为什么你突然改变了主意，甚至比我还要上心？ 开始了。 张新瑶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看向了副驾驶座上那本杂志。突然，张新瑶的手机响了起来。 叔公，我还有事要做，电话联系。 喂，你干什么去啊？ 半小时后，张新瑶从包里拿出一瓶可乐，放在了阿喜的面前。 哇塞，快乐水！自从我得了这个病，2年都没有尝过可乐的味道了。 那就快尝尝吧。 怎么没有刺的一声？这是啥玩意儿？ 肥宅快乐水啊。 这哪是可乐，分明是兑了水的糖浆。 你刚才都说2年没喝了，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可乐的味道？ 其实我爸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有偷偷喝过，可你这个连气泡也没有，太假了吧。 阿喜摇了2下可乐瓶。 多摇2下总会有气泡的， 再怎么摇它也就是一瓶糖水。 好吧，我承认这是自制的糖水，但是你刚才见到它的时候那份喜悦和期待，是不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感受？那么你现在只要不喝它，这份喜悦和期待是不是就一直保持着？ 是。 那么我告诉你，这瓶可乐是真是假，有那么重要吗？ 阿喜摇摇头，又无奈地点点头。张新瑶也喝了一口，假装很陶醉的样子。 你看我的感受，是不是就像喝了一口最纯正的可乐？ 香。 那么它此时此刻就是真的，对吧？ 这就是传说中的洗脑吗？房东姐姐好厉害。 天边露出一缕鱼肚白，司机开着冷藏车，听着音乐飞奔在公路上。一团烟雾从颠簸的车厢里冒出，苏青竹被一阵烟雾呛醒。 你在干什么？ 总不能等死吧。 陈默穿着一件衬衣，正在燃烧自己的外套，又跑到车厢的另一侧，用耳朵贴着车厢壁，看了一眼角落里瑟瑟发抖的苏青竹，用发抖的手脱下最后一件缝有警衔的衬衣。陈默摸着警衔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扔进了快燃尽的火堆里。苏青竹看得一头雾水。 有没有感觉暖和一些？你把你的衣服也给我。 2件衣服加起来也就能烧几分钟，有什么用啊？ 快点，又来不及了。 苏青竹见状，只得脱下自己的衣服递了过去。陈默将衣服拿在手中，准备在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放进去。